Hello， 大家好，又回到嚟大戰，咁就上兩個禮拜啦，其實我哋都講過一啲將領啦，阿哥林啦，咁都講過少少空軍。咁我哋今日啦，除咗我阿 Kenji 之外，同阿近繼續咧都會啊講翻關於啲空軍一啲嘅歷史。咁就同啲聽眾講一講先啦。阿沙比咧就而家講緊過嚟，一陣間就到。阿近上次就講咗啲哥林啦，佢嗰啲誒瓜魯襯啊衰嘢啦，空軍嗰度其實都仲有好多， 仲有好多嘢補翻嘅。係啦，其實就去第一張圖先啦。呢、這個就唔係哥林嚟嘅， 係。第一張圖啊，唔該啊，依、這個好有。 實質上呢個人就即係如果呢個既然係元帥系列，其實呢個都後來升咗做元帥嘅。 係 就唔叫做米爾希啦，其實叫做實質上其實好多德國空軍組建嘅嘢，其實係佢做出嚟嘅咯。因為佢依個行政上面嘅手段係即係手腕係不錯嘅。佢就炮兵出身，第一次世界大戰炮兵出身，但係後來就調咗去空軍。到咗戰後嗰陣時候，因為即係德國係被禁止空軍嘅緣故，就佢就走咗去打啲民航公司嘅個工啦，就輾轉其實佢後邊去咗漢莎航空，其實佢係將漢莎航空搞大咗，變成德國第一大航空公司咯。 哇，做高層啊都好 喎。咁就納粹黨上台嘅時候，佢開頭唔想入德國空軍，佢嫌哥林呢個人個政客味道太重，但後屘係希特拉都親自出馬，即係勸到做佢做中於服咯，同埋就入埋納粹黨添。 哇，其實希特拉都好少邀請人嘅喎，咁佢都幾勁抽啊都。 正常嘅能力咯。 咁真係厲害。 咁就實質上就佢呢個真係有少少弱點嘅。 係。 就去第二張圖啊。 第一張圖唔該。第二張圖係啦， 呢個係梅塞斯伯特博士咯。其實佢就係即係上次我哋講 M-E-100 戰鬥機嘅設計師嚟嘅，但係其實 M-E-100 唔係佢最出名嘅作品啦。但係佢就同埋伊希就唔啱碼嘅，即係有咩原因咧？就去第三張圖啦。 第三張圖唔該。 話說喺20年代嗰陣時候，佢就設計咗隻民航機叫 M-20。點知魏希有個朋友就坐上呢架機，點知架機就撞個機，就瓜咗。 唉，真係大家嚟試。 即係呢個魏希嘅人就好，即係有啲慌張嘅性格，就即係因為咁，佢就怨咗阿梅塞斯伯特爵士啊，博士佢。其實有趣有一樣事有少少有趣味嘅嘢嘅，風起了嗰個繪本版其實佢係出過場嘅，但係電影版就冇啦。 哎、 即係嗰陣時候，阿掘住走去德國視察嗰陣時 候，係啊，有一個外國人噶嘛。 係啊，嗰、那個其實係另一個人嚟嘅，其實嗰個叫容克博士啦，嗰、那個係就係、是、即係 JU 8788嘅嗰間公司嗰、那個就 老細嚟 嘅。 老細嚟啊嘛。 但係佢其實呢個都有趣嘅，佢係設計飛機嘅人，但係其實佢係左派同反戰嘅。 右反戰。 佢有少少似翻風起了嗰啲故仔，但係呢個人就旗下佢納粹。上台之後佢唔肯合作，但係結果佢係俾納粹黨軟禁咗，間公司係俾即係直情係收歸國有咯。就佢雖然佢冇再負責到，但係結果都係幫納粹黨整軍機。 原來係咁樣，但係如果到其時納粹黨落咗台之後，佢會唔會好啲咧？ 佢係不可言中嘅，三十年代陣 時。係啊，咁 L 咗真係可惜。咁其實都話，其實頭先都講啦，嗰啲將領啦，跟住同埋嗰個設計師，咁嗰、那個博士咧，除咗設計呢啲民航機， 就第四幅圖啦。其實佢依個先至係佢真正嘅代表作嚟噶啦，就係、是、呢個 BF-09 或者又名呢個 ME-09啦。咁呢架就唔係德國空軍嘅，就係、是、西班牙內戰嗰陣時嗰個右派陣營嘅空軍嚟咧。依架就係依個都仲算係早期型，但實質上打西班牙內戰嘅 BF-09 係B、C、D 嗰三個型號多啲嘅。呢架係E型，依家係最末期噶啦，同埋幅相可能少啲誤導，因為嗰款即係左派陣營嘅蘇翼飛機，其實嗰陣時已經好少見嘅。但實質上呢架機其實係屈對手機嘅，係令到其實呢個係真係差唔多。點解皇馬早期可以騎住巴塞其中嘅原價值？ 就係呢啲嘅飛機啦。 即係其實呢個係呢款機係令到即係個右翼陣營贏到西班牙內戰好重要原因。 喂，佢嗰隻 能力係高嘅，依家其實係即係我會形容呢種就係第一種嘅真正嘅現代飛機嚟噶啦， 第一代。 第一，因為佢第一佢係唔係雙單翼飛機啦。第二佢係個駕駛艙係可以閂得埋嘅啦。 係。 第三係個起落架可以收得起嘅啦。 佢可以 即使你喺風起了最後尾掘住試飛嗰架96式戰，其實都唔係真正嘅現代飛機嚟嘅。反嚟佢個朋友本裝整嗰架轟炸機嘅試飛嗰架型號嘅飛機，其實真係嘅， 咁 又係全即係同埋全金屬嘅構型啦，即係因為早期嗰啲飛機其實係就咁即係佢鐵架，但係跟住鋪帆布就係機身嚟嘅。 佢可以坐幾多個人啊？ 一個人，但呢單座位單引擎飛機咯。 單引擎，我見到嗰個飛機好似個米奇老鼠咁樣嘅。 嗰個係其實呢個應該係，但我有少少懷疑，實質上佢應該係德國一個早期皇牌機師嘅。 的標誌的、 okay. 他自己 pattern 的 logo 的 整個米奇老鼠那 個叫加蘭德，但他是不是在西班牙內戰後期都有揸戰機，我就懷疑因為開頭其實他是揸地面攻擊機的、嗯、但後來他變成了 戰鬥機師，還有他有個很後來是升到做將軍，還是、嗯、即是做一個、即是做一個戰鬥機總監，就一個很出名的故事，他不列顛戰役的時候就有一次、哥林就走了去前線就、視察，就撞到這個王牌機師，他說即是 英國皇家，即是英國皇家空軍的噴火式戰機，即是都的性能都比我們想象中強，即是在一個極即他問這個加蘭德他到底有什麼解決方法，跟住加蘭德答了他一句話、不如我們都換裝埋噴火式機師，結果搞噴火式戰機，結果就搞到哥林真係面都黑曬。 咁摩哥林又 即係佢意思就話呢款機其實都係打唔過，但其實呢款其實都算係明，即係佢係德國早即係、就是、大戰早期嘅主力嚟嘅，大部分嘅對方嘅戰機都打得贏嘅， 係都幾犀利喎呢個戰機。 咁、啊、後屘但係不幸嘅又即係。就是有少少其實佢際遇少少係零戰嘅、嗯，即係零戰去到大戰末期都仲係主力嘅。咁佢下一幅圖啊， 下一張圖唔該。 呢、這個其實已經是最末期的、即係 BF 零九就是 KK 系列，但實質上其實 E 系列和 K 系列之間仲有呢個 F 同埋 G 嘅、嗯，就是、G 系列其實先至係即係最生產得最多。但呢個最後期嘅，即係四四年尾四五年一陣嘅啦。 末代嗰陣時 咧，就係末代，即係你睇得出其實佢。德國空軍的戰機佢嘅研發其實係有遇到個樽頸，佢唔到突破，佢要在現有的款式嗰度繼續做改良型啦。雖則佢都仲係一款好優秀的戰鬥機嚟嘅、嗯，即如果喺一啲仲係有經驗的飛行員手上，其實佢都仲係一定的威力嘅。同埋你見到佢中間嗰度掟咗個附加油缸，其實就我上一集講即係乜列顛戰嗰陣最大問題，明明有個位置可以裝油缸，但係佢冇呢個油缸，即係發配到俾啲戰鬥機嘅，係後到四一年所有啲單人戰鬥機先至會有個附加油缸。 嗯、 但係呢個係末期嘅事情嚟嘅，依啲係 好。咁我見到佢未即係坐一個人，你坐兩個人， 坐一個人，一個人 都係單， 通常單人戰鬥機都係一個人 嘅啫。 咁、就下一幅圖咧。呢、這個就是另一個其實是都算是都即係佢其實叫做烏德啦，其實佢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空軍排第二的王牌機師嚟嘅。上一次我哋講嗰個紅藍雀就擊落咗80架敵機，呢、這個就擊落咗62架。咁佢喺即係納粹咗上台，即係組建德國空軍之後，其實佢開頭係一個試飛員嚟嘅。而佢係因為佢堅持，所以就會有咗俯衝轟炸機呢個概念啦。即係米爾希其實佢本來就唔係好贊成嘅，好多人都唔贊成，覺得啲即係呢嗰種垂直俯衝掟炸彈呢種動作太危險啦。但係佢係因為堅持到底，結果佢就即係佢嗰個意念就變咗係一個即係德國空軍重要嘅利器。當然後屘就即係上第一集講咗後屘點樣走火入魔法啦。咁、但係係後來佢係整調咗去一個研發部門嗰度做一啲都係輔助米希做行政管理工作，但係不幸就做得好一塌糊塗。有一個好出名，即係有一個好關鍵嘅例子，就係下一幅圖。 佢下場點樣上？ 一陣會講落去啊。 好， 一陣會講落去。 下一張圖， 第七。呢一款就是另一款德國空軍的主力戰鬥機，就是 FW90 啦。實質上佢嘅其實佢係個性能係好過 BF09 嘅，同埋你睇下而家即係發開火嘅地方，其實睇翼嗰度有四處地方係開緊火，同埋個上面嘅個機艙前邊都有兩支。係 咪遮住咗？係咪收？係咪 有一支係收住咗嘅？ 收住。 即係其實佢係標準武，後來嘅標準武裝係發展到係四支20毫米機關炮，兩支13毫米機關槍啦，係非常之重火力噶啦。結果你發現佢標準武裝，佢都可以用嚟攔截啲四人型轟炸機嘅啦。呢款機但最大問題，我啱啱開始試飛嘅時候，一路佢有一個引擎過熱嘅問題，佢一路都克服唔到，搞大半年先解決到。結果佢係1941年春天先至去投入戰場啦。 1941年春天， 係佢錯過咗不列顛戰役啦。實質上呢架機係太打得人噴火機，開頭係搞到即係噴火中期型嘅戰機係完全唔夠。 啱如果咪正啱啱不列顛戰役完咗先投產， 係下一年春天先開始。 40 去到上個戰場啦。 但係佢嗰陣時生產嗰個數量係幾多少？ 都係多嘅。當然你德國嘅戰機生產嘅數目幾多少都好，都係比唔上即係英美蘇加埋嚟嘅產量。 冇可能咁多太多啦。 但實質上呢架係一架，即係呢架應該係算得上係一個香港最優秀嘅戰鬥機。但係佢其實都有另一個問題，就係佢係一個氣冷式引擎，所以佢喺高空上邊嘅性能反為係輸蝕少少嘅，即係喺呢種攔截啲四人型。 但係佢呢只飛機咧，佢你頭先講個引擎同埋其他性能嗰啲，但係佢個飛個高度夠唔夠？ 佢都夠，但係因為 嗰陣時羅成長飛機有兩種引擎，一種叫做水冷式引擎，即係佢真係好似汽車喺水上面、另一種又係用氣冷，即係氣冷式引擎，佢係一啲一個咁氣缸咁樣圍成一個星形咁樣狀嘅。 我因為我記得我以前睇嗰啲有啲即係戰機嚟講，有啲係佢可能唔知機身問題點咩、有啲唔可以飛得太高。 其實呢即係呢個氣冷式引擎係唔係適合飛得太高嘅，通常要加個即係 turbocharger 先至可以升到飛得比較高啦。但係呢個問題係又係搞後來搞咗幾年，即係搞咗一兩年先搞到啦。呢個又係其實後來一個字板，不過後遲啲先再討論。同埋呢張圖一陣會 release 會再翻嚟嘅， 翻嚟嘅。好，咁呢個烏德其實佢係搞唔掂行政嘅嘢，搞唔掂一啲即係嗰啲啲研發嘅決策工作嘅。佢實質上其實係一個純粹嘅飛行員嚟嘅啫， 係即係識飛嘅。 佢結果去到2041年開始個產，即係尤其是嘅飛機產量，佢因為已經開始要打埋蘇聯，佢嘅產量其實係開始頂唔到。斯特咧成日就闹佢，终于闹到佢一次，终于佢顶唔顺就亲手自杀。 哎呀，亲手自杀添，唔系自杀咁激啊！ 佢甚至遗书话，即系哥林，你对唔住我咯。写一句咁嘅说话添。 哥林即系话， 但系呢样嘢当然系隐瞒咗，佢话佢系即系试飞飞机撞机就殉国，所以就国葬咗佢算。哦，后屘就头先嗰个加兰德就辗转就升咗佢嗰个，就转任咗佢个位啦。 嗯， 咁就去下。未去下幅圖嘅，就其實我德國空軍開始點解會盛極而衰？其實未呢幅圖唔使講住，其實hold 住先啦 ，hold 住先啦。 翻翻轉頭啊，近 唔使唔使唔使都唔使翻轉頭，有佢嘅就有佢。 O K， 即德國空軍咧就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即你1941年就巴巴羅薩獨戰啦，咁就開始變咗要兩面作戰啦。 嗯， 其實對海軍嚟講完全係冇問題嘅，因為蘇聯係冇乜點樣海軍需要點對抗， 係得個黑海啫嘛。 即黑海同波羅的海都有艦隊，但係佢啲其實用飛機可以炸噶啦， 但係波羅的 實際上唔需要揾啲戰艦嚟同佢。 波羅的海應該唔係太重要有、那個。 都有一隻戰鬥艦嘅，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嘅 一隻， 有一個好出名嘅俯衝轟炸機師叫做烏第爾，佢係即係嗰隻船嘅炸沉係佢直接炸中咗個彈藥庫，成架爆咗啦，喺列寧格勒對開嗰個軍港。咁多線作戰就好大，即係海軍係完全冇 effect 噶嘛。陸軍雖然佢都開始要分薄兵力，即係例如咁，你法國都要揾人守嘅， 啊、 其他佔領區都要守住，即係要防住遊擊隊。但係嗰啲係為咗揾啲二線部隊啊嘛。同埋嗰時陸軍係即係佢嘅動，即係開始動員越嚟多人，即係巴巴羅薩都係300,000人啦，其實都仲夠打啦。但係空軍就大鑊啦， 空軍 你 點分？ 因為空軍你一定要 hold 住英國嗰間空軍噶嘛，即係你喺英倫海峽嗰， 因為佢可以長途一飛過嚟都可以炸柏林，所以你又 即係佢係要一方。佢要守住英國嗰啲轟炸機啦，喺本土嗰度。另一方面，佢喺英倫海峽，即係法國嗰度都要部署兩個戰鬥機聯隊，即係120架飛機左右 hold 住。因為嗰陣時英國打完不列顛戰，41年你見你走咗去打蘇聯，佢開始啲戰鬥機都主動就去送擋翻即係法國嗰啲目標啦。咁佢哋都要守住法國啦。另外咁仲有北非戰線噶嘛？ 啊，係北非。 當然北非仲有一樣真係好膠嘅嘢，即係博索里尼嗰陣時，即係40年佢六月，即係佢想乘機趁火打劫，但佢做漏一樣好緊要嘅嘢。因為你如果留意，即係你應該睇開波都知道有處地方叫馬爾他噶啦。 係啊， 即其實佢係西西里島同埋呢個利比亞中間噶嘛，意大利殖民地中間噶嘛。呢個島係英國控制住噶嘛 ？Suppose 如果你一開向英國宣戰，應該即刻派散兵走去佔咗佢啦。一開頭嘅防務其實係好弱嘅，點知又冇做呢樣嘢？英國都知道呢個嗰處地方地理就太重要啦。 呢場咪就係巴巴羅薩之前嗰、那個？ 之前嘅都未係嗰度嗰陣時仲未變成一個主戰場嘅。 啊 即係後來空降嗰個係克里特島咯，嗰個係希臘對南嗰個島。 對南嗰、那個 本來都有個 plan 係想順便剔埋呢個島，但係我後屘即係等講散兵先講嗰單嘢啦。但係結果又冇攻到呢個島，跟住英國開始越嚟越增援呢個島，呢個島變成咗個不尋航空母艦啦。即係結果係成日去阻礙住即係北非嗰度嘅個海運啦。搞呢個係令到北即係後尾北非輸咗個好大原因啦。咁當然你北非戰線你喺即係盧美爾陀即係同埋呢個即係同埋英軍喺。利比亞埃及的地方周旋，其實嗰度都是要空中支援的嘛，即係空軍又要派又要分咁啲兵力喺北非。 麥索里尼的存在咧，就係幫唔到手之餘咧，變咗搞破壞。 雷街坊啲 真係成雷街坊。 雷街坊麥索里尼啲經典啊，係啊。 開頭第一年即係巴巴羅薩都仲係可以橫掃呢個蘇聯空軍，蘇聯空軍嗰陣時未開即係未開始，即係個現代化 空軍 嘅 冇。 唔係佢有獨立空軍，但係佢嘅現代化啱啱開始，即係新型嘅飛機其實係啱啱先至去投入去投入前線，但係其實數量太少啦。 因為後 4243年先越嚟越多， 因为佢巴巴羅薩開戰之後，咁開始到時盟軍有一個好大規模，加埋蘇聯一齊夾住軍隊，跟住基本上全部啲空軍大支援，所謂嘅盟軍都喺歐美嗰邊啫。 但是到四一年冬天，除了蘇聯的大反攻，即冬季反攻之外，就當然就發生了另一件事，就是我們個台講了咁多集，三本五十六集，當然珍珠講啦。但係呢樣嘢其實好 QK 嘅，即係遲啲我哋可能都揾集 又再講三本五十 六，即係三國同盟。其實那個三國同盟是有個條款話，即係一個國家被另一個國家宣戰，咁另外一個國家先至對佢宣戰嘅。咁日本其實係偷襲珍珠港噶嘛，佢唔係被英美宣戰，係佢宣咗人哋戰先噶嘛。基本上其實德國同意大利可以保持可以食花生保持中立嘅。點知希特拉即係炸咗珍珠港三日之後，自己閂埋喺房門，諗咗一段時間，就出翻嚟話我決定要 向美國宣戰。 即係個個就即係所有啲參謀嗰啲將軍全部 O 曬嘴咯。 係希特拉經常都有啲古靈精怪嘅決定啦。 因為其實佢有時佢兩次大戰之間係扮學生。他經常都去美國出差，其實他都知道美國的工業實力是很強下 的。阿近剛才說完一句，跟著因為美國一宣了戰之後，加拿大、美國全部空軍全部基本上很大規模地調了英國，是幾千架，跟著有段日子特別在 開始，即其實戰略轟炸就開始在這個四二年的即春天 初夏，我見到有些少，基本上是幾千 架。這個要講一下政治角度，即其實你要1942年即刻要即他過英倫海峽反攻歐陸，對美國或英國來講是即太過困難了，因為他的工業的動員就未齊，美軍是完全沒有經驗的，你這樣冒然過海反攻其實一定是太冒險了，即是莫斯福和丘吉爾都覺得零頭覺得太難，覺得制不過了，不如在北京飛反攻先，但歐洲大陸什麼都不做，你很難跟史塔交代的嘛， 就是飛機 咯，那就是了，就是唯有得一個選項，就是飛機炸， 飛機 去第8幅圖， 飛機的炸度基本上是幾千支，可能因為 有第八幅圖，唔該。 佢飛機嗰個設即係嗰唔係價字，直情係嗰個數量，可能幾千至萬。 呢位仁兄咧就既唔係德國人，亦唔係英國人，亦唔係美國人，佢係一個意大利人，叫杜克。 佢搞咩 佢？佢而家係一個空戰理論家嚟嘅，佢就即係佢講咗個好緊要嘅理論，就話即係佢預言未來就轟炸機會取代戰鬥機嘅。轟炸機是一定會飛到去目標的，而且轟炸對方的大城市會令到對方的平民恐慌，跟住對方即係敵國就很快會投降，即係將來的戰爭就會咁打。 係， 而好多空軍的將領，即係不論是德國又好，英國好，美國好，或者甚至even或者日本都好，很多人是信咗呢套咁 樣。即係佢嘅理論都好影響， 係影響非常深遠咯。 係咯， 大家覺得呢樣嘢係一定是真的，而西班牙內戰開頭似是真的， 是 因為最早即嗰陣時仲係用一啲即係舊比較舊式啲嘅飛機，都仲係會有雙翼飛機，或者係啲早期嘅單引擎飛單翼機，佢淨係得兩支機關槍做標準武裝嘅啫。咁嗰陣時轟炸機嘅自衛武裝其實係夠頂得住嘅，即係唔係一定要直接護航都可以走去轟炸對方。 其實佢有一個理論，美國佬咪用緊。 唔係依個要繼續講，依個繼續講落去啦。即係佢嗰套理論點樣影響到今日？ 係 咁就但係去到大戰初期，其實慢慢啲發現咗，如果轟炸機冇戰機嘅護航係可以，即係因為戰鬥機嘅，即係上一集都講咗戰鬥機嗰個嘅性能已經提升咗，啲武裝加重咗，即係轟炸機其實係唔可以用呢、這個唔可以冇戰鬥機護航嘅。但係就有兩就，但係去到四二年嗰陣時候，即係英美都要焗住，淨係要用即係對付即係德國本土轟炸嚟到即係。為了證明自己，即係未開到呢個陸上嘅第二戰線，佢都要開條空中嘅第二戰線，咁就去打下一幅圖啦。即係佢嘅信徒有唔少嘅，有一個即係呢個又係英國人，叫 Arthur Harris， 後邊都封埋有爵士噶啦。就佢嘅花名叫做 Bumper Harris， 即係佢係變咗皇家空軍成個即係戰略指揮部嘅 頭嚟嘅 頭嚟噶啦。佢就即係對嗰套理論深信不疑嘅，佢跟住係覺得即係淨係齋得炸，即係派我嘅轟炸機隊去齋炸德國就搞掂啦。咁去下一幅圖啊， 洗曬腦即係俾啲 咁呢啲係一個好典型嘅夜間轟炸層嘅，上面嗰架就係因為英國嘅難開下棍嘅轟炸機，好想要出名嘅，即係。佢嘅载弹量差唔多系，应该系好似仲多过 B 廿九添， 多过 B 廿九。 B 廿九，但系佢嘅自卫武装都相对就弱好多咧，同埋佢唔会好似 B 廿九飞得咁高。 有冇睇珍珠港啊？ 偷袭珍珠港， 珍珠港唔系款， 似啊，个样真系好似。 唔知唔知。实即系佢就都仲有另一款四引擎轰炸机，叫做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嘅，同埋就。下面嗰架就系上一集我提过 BF 110咧，就呢个就系一个夜间战斗机版本嘅啦。佢其實有一套戰術，佢係可以將兩支機關炮裝喺機身上面，但係向上嘅，佢就即係潛到去架飛機嘅機翼底下，就即係機翼嗰係油缸嚟嘅。你用啲機關炮射嗰個機翼嘅部位，咁就成架就著個火啦。用咁嘅方法嚟擊落嘅，佢其中一種戰術。 但是其實他的速度其實很慢的， 又是慢的， 因為英國開頭轟炸德國本土，他是 日頭飛過去，沒有戰機護航，是被人打到七彩，跟住就變成夜間了，但是他完全都到開頭的導航技術很落後的、而且是炸到非常不準確的。夏里斯就想到一個戰術叫做區域轟炸，他開始覺得就、其實就不要再、就是、因為英美這些民主國家總之覺得即他轟炸敵人的目標最好都是轟炸工業目標，不要特登去炸平民的， 即打經濟他， 哈里斯就覺得話之他即有殺錯冇放過戰術開始啲轟炸機是夜間出擊他就低飛和埋會掟燃燒彈，咁佢嗰套戰術叫做轟炸機穿流戰術 Bomb Stream 戰術，下一套 好 實質上你夜麥克你唔可以有緊密隊形嘅，所以其實佢派數以千計轟炸機攻佢炸一個目標，其實佢係會用個好鬆好散嘅隊形，即係好條河咁樣去飛去嗰個目標啦、而因為德國空軍啲夜間戰機，佢又唔可以有一個隊緊密隊形嚟飛，因為夜晚黑喺嗰個時代嘅導航技術其實太危險，好容易搞到自己大家互相炒機嘅啦、實質佢只能夠單拖咁樣幾架機咁樣嚟到即係去攔截咯。 係咪就好似幅圖咁樣咧，係一個秩序咁樣咧？ 係啊係啊。 咁側邊嗰有幾架飛機仔嗰啲？ 嗰啲係德國空軍啲夜間戰機。 係即是个战术就 是希望他用个庞大的数字，但其实他又不是一个很大的队形，他是这样就是一流一一 即是很群鸟咁飞过， 群咁飞过。 当时有冇啲数据话大概有几多格出击，大概 可以几千格嘅， 几千格哦，咁头先，因为 第一佢最即四三年最成功嘅一次轟炸，七月就係炸漢堡，就即係成個城市幾乎燒 曬。但一夜幾千架，咪基本上用曬盟軍所有擺曬英國嘅飛機， 總動員咯，即係如果有時要特登炸某個， 因為好日喺英國去到最盡有成萬架飛機，全部美國啊加拿大全部去曬。嗰陣時點咧？因為英國啲全部飛機嚟齊，盟軍啲飛機嚟齊，佢點咧？唔夠跑道咧，叫市面上啲清空啲跑道，啲巴士行啲跑道咧，就移走曬啲巴士去用嗰啲跑道去飛。 係 萬幾架飛機咁， 係啊， 好誇張！哇！但係原來一夜開成幾千架，去炸到 癲嘅，即係第一次42年就有個叫 Dawson Bomb Raid， 即係嗰次係第一過咗一千大關，但後來變咗家常便飯咯，即係數以千計。 即基本上佢如果有一波去炸得過，係全部盟軍飛機嘅。 實質上你好似。四三年七月嗰次漢堡大轟炸咁成功，係因為好多即係天氣嘅因素加埋，啱啱好嗰日就即係又熱又乾燥，同埋第一次佢係用撒一啲即係鋁箔片嚟到做電子干擾，即係令到即係德國成個空防啊措手不及，結果就搞到即係漢堡幾乎係成個變咗廢墟咯。但係呢啲係要好多天時地利人和先做到，唔係次次大轟炸都可以咁樣變，因為啲燃燒彈燒到某個地步，又會產生嗰種叫火風暴嘅現象，佢係即係會好似有類似龍捲風咁嘅效果咯，係搞到成個城市都係燒著彈咯，會係。 但係其實嗰陣時呢啲咁嘅戰術咧，即係話鋪天蓋地咁樣飛咧，係咪佢之後咧嗰啲戰術啊，或者都係會用呢啲多咧？ 夜間轟炸係咁樣，但係實質上其實個皇家空軍個轟炸機隊嘅死傷係非常之慘重嘅，實質上係被擊落嘅數字係好多下嘅， 啲偷襲啦呢啲要。但係都用得一次，用唔到第二次嗰時啲。 都後屘有幾個城市都可以咁樣炸法咯。後來我先再講咯。咁同一年美國參戰，咁佢自己都會但佢就覺得佢哋美國空軍啲將領又覺得日間轟炸機，即係佢夜間轟炸機，佢又唔贊成嘅。佢有另一套戰術嘅。十二啊， 唔該。 十二套。即係呢個叫 Bomber Box 即係佢會就喺日間轟炸喺高空飛去目標，同埋就係會飛好緊密隊形。當然佢唔係淨係咁一隊啦，佢好多好多隊咁加埋啦。實質上因為每一架 B-17 或者 B-24 轟炸機有十幾支.50口径嘅重機關槍嚟去做自衛武裝嘅，實質上佢嗰個火網係非常之密集。佢覺得即係我哋即係美國生產呢種重型轟炸機咁重嘅自衛武裝，其實都可以唔使靠護航戰鬥機都搞掂嘅。咁就去翻去第七幅圖啊！咁開頭德國空軍攔截，即係啲戰機攔截呢啲陣型，其實都即係呢個咁啲緊密嘅陣式係，即係如果佢用翻正常嗰種攻擊嘅手法飛去後面嗰度射，但係實質上後面嘅自衛武裝係最強嘅，通常都係即係會俾打翻轉頭，好即係開頭嘅損失係幾大啊！結果後尾德國空軍就諗到，你唔喺後面攻，咪喺前面即係迎頭去同佢射，迎頭去射佢咯。 係 實質上因為前面嘅自衛機關槍嘅數量冇咁多，同埋因為 你迎面飛過嚟，其實個接戰時間比較短嘅。實質上你暴露喺即係暴露喺個防守嘅防網嘅時間就短。當然你攻擊佢嘅時間都短咗啦。但係依個好考技術，但係實質上德國空軍啲飛行員嘅技術都唔錯。嗯、所以呢樣嘢就開始搞到其實盟軍即係美軍嗰啲轟炸機嘅損失一樣同即係英國空軍喺夜間嘅轟炸機咁實慘重啦。同埋美國點解高空轟炸？因為佢嗰陣時有一個即係轟炸嘅瞄準器，佢報稱係好精準嘅，即係話掟落去一個。高喺二萬幾尺掟落去，掟個炸彈落去一個啤酒桶嗰度都彈得中， 中唔得？ 十得四，梗係唔係咧？即係呢啲係 吹水嘅， 呢啲係現代導向武器先至，即係冇故障嘅情況之下先做到。 唔係就係現代都未必做咯。咁 十得上你咁高空掟，其實好多係打唔中嘅。佢轟炸好多工業目標，其實好多都係打歪曬。同埋即係佢美國嗰個哲學都佢都係。在歐洲他是拒絕，就是說特登要炸平民目標，他去到後來太平洋戰爭後期才是去特登，即是用英國那套戰術來炸日本的。但實質上你在高空轟炸其實個效率是低的，還有他稱說即可以令到德國的工業生產大跌，其實一直都沒有做到的，即戰後很多人再去研究。還有德國即是即使炸中那個工廠，他是立刻找人搶手回的。 德國佬， 實質上即係呢一種，其實呢一種空中嘅消耗戰術，即係唯一最大貢獻就係令到德國空軍七八成嘅兵力係翻曬。 啊，呢個又講啊， 呢個就係後來嗰度1942-1943年，根本上喺前線係冇乜嘢大嘅，即係空中已經冇不少德國大嘅支援。最後一次大規模可以動員都係庫茨克會戰啦。 啊，因為都嗰陣時講，我哋斯大林格同頭先你講個庫茨克會戰，基本上係調翻，其實都係參與咗做嗰場戰爭，都係得一千架飛機可以幫到手，其餘全部都係可以頂住盟軍嗰啲飛機轟炸。 另外多線作戰仲要補翻少少嘢添啦，即係因為希特拉嗰度後來即係因為德國城市被炸，佢有種以牙還牙心態，佢甚至係一度都要命令話，總之轟炸機隊都要派一啲去繼續轟炸英國啦。但實質上其實損失又慘重，而且根本上好多嘢。 同埋嗰陣時德國轟炸。機都唔係話， 唔係其實佢係戰一啲嗰啲多數係戰術軍炸機，唔係戰術軍炸機。實質上佢即係後屘係真係盟軍，其實係真係背責直樹原則嘅啦，係 N 倍奉還咧。其實係實質上佢炸翻德國嗰個規模係比納粹空軍炸其他平民目標重好多嘅啦。早期嗰幾次轟炸。 即系攞嚟搞嘅，即系咁样 唔够，即系佢嘅空军能力真系唔够强。你 而去到1943年尾就即系个转捩点就嚟咗啦，就13，即系美国开始用，即系呢个就冇嗰、那个，即系其实你见到佢 P 五，依个系 P 五咩五廿一战斗机嚟嘅。就其实你见到我哋嘅节目开头片头嗰、那个通即系战斗机扫射地面嗰架机啊，其实呢一款啦，呢款其实都系我即系最喜欢嘅一款即系螺旋桨战斗机嚟嘅。如果你眼嚟嘅话，你见到机翼嗰度两个挂架，其实嗰个如果系做护航任务嘅话，就用嚟挂嗰个附加油缸。 呢只飞机好似飞快啲噶， 系啊，快啲噶，即系佢其实 我记得呢只， 好似喺我眼中接近完美嘅战斗机。喺螺旋桨战机嚟， 嗰时我睇过， 即系佢速度又快，灵活性又高，而且即系佢又即系可，就系佢挂到两个附加油缸，系直头可以一路飞到。 我以前我睇嗰本书介绍呢只飞机系。即係嗰陣時係綜合型好勁嘅，因為飛同埋飛速度快， 同埋呢個已經係真係中後期嘅 D 型號啦。即係 B 型號嘅話，佢仲係一個即係好似頭先睇 B 一零九咁嘅。 個 駕駛艙係四四方方，個頭後邊係望唔到嘢。 呢個 D 型號已經係佢個座艙係已經係360度視野噶啦。 啊，見到 依家空中格鬥戰嚟，都非常之重要嘅啦。即係你冇咁容易俾對方可以 偷襲到 你啦。 其實都幾犀利喎！依方都 即係阿戈林曾經話過，即係佢有一次喺即係佢四到1944年初嗰陣時喺柏林望擔高頭望見，即係佢空襲嗰陣時望見，竟然有單引擎機護航住炸死人形轟炸機，佢覺得即係呢鋪真係玩完啦！ 呢鋪真係玩完啦！真鋪 咁當然依款就唔係唯一款，即係美軍後來出現嘅護航戰鬥機啦。咁下一個這個係 P-47。咁實質，如果你要務實啲嚟講，實質上 P-47 可能係佢更加全面啲，因為佢唔單止可以做護航戰鬥機， 呢個轟炸， 其實佢可以做轟炸，當然 P-51 都可以做轟炸，但係因為 P-51 嗰種水冷式引擎有個危險，因為如果你做對地攻擊任務，你可以係攞一支好輕小口径嘅防空機槍射中咗個水箱，個水箱冇水嘅引擎就過熱，即刻要報廢嘅，即刻要跳傘。你空冷式引擎嘅好處其實佢係比較適合我嚟做地面攻擊。 同埋呢一隻飛機，我好似話防守能力 係非常之硬淨咯，係可以即係俾人即係試過係有啲即係得頭先講嗰架 F-90 戰鬥機係同佢。即係混戰完一輪，幾乎掃盡曬所有嘅機關炮彈同機機同埋機關槍子彈，都打佢唔落。 即結果是要 放生佢咯。 咁鬼犀利， 係好捱得打嘅呢個機器。 啲防啲嗰啲裝甲都幾佢啲硬淨，我都。 咁第三款就依款就其實就比較喺歐洲戰場就唔係話真係咁成功，15號土啊。依家就係 P38，咁如果你睇翻356之後來，係佢係俾呢款機擊落嘅咯。 啊， 佢就就地中海戰線都 OK 嘅，但係佢去到即係戰略轟炸去做護航嘅時候，佢高空嘅性能其實係麻麻地嘅，反嚟係。結果其實佢係喺反嚟喺太平洋戰爭反嚟嘅威力大啲，但係實質上你見到佢機翼上面有嗰、那個紅嗰、那個黑白間，黑白間其實嗰個係一個即係嗰時 D-Day 嗰陣時嘅一個識別嚟嘅。 呢只係咪 係可以即係佢係比較適合佢嚟做地面攻擊？ 呢只係咪航程遠啲 嘅？都係航程遠嘅，同埋佢即係佢喺太平洋比較厚用嘅，因為雙引擎其實比較保險啲咯。你一個引擎故障，你唔使跌落海跟住等人嚟救你，多數都冇人嚟救你。 唔怪得真係大平洋，你睇嗰太平洋戰區會出現多啲， 因為保險啲咧，喂， 航程啲， 因為雙引擎比較保險啲咯。 嗰陣時嘅生產量多唔多？ 到多斯三款都係好鬼多 嘅。你睇真有啲 差唔多過萬。 你睇嗰啲太平洋戰爭片啊，好正嘅，見到呢啲，因為佢就係航程夠遠嗰個重點。 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對呢架機有印象，細個打機打1942、1943都係。 係啦，你知咋？ 好 啊，咁再下一幅圖啦。咁就依個太另一款嘅 FW90嚟嘅，就其實佢嘅後期型咧 ，D 即係 D9 嘅系列，佢個分別其實喺引擎嗰度，個引擎就變翻係做一個氣冷式引擎，因為佢係高空性能比較好，同埋佢啱後面身後嗰架 P51，其實佢啊隻抽隻嘅話，佢同 P51一定有得抽嘅，但係不幸呢架機係去到44年初先至投入服務，因為佢研究嗰個依個 FW90 嘅高空版已經係。佢遇到好多技術瓶頸，佢本來佢做一年出嘅話，都仲可能即係仲可以拉成分勢。一去到44年，你護航戰機開始大舉出現嘅時候，去到44年初其實已經即本來轟炸，即係本來你冇戰鬥機護航嘅話，你德國空軍上去攔截都淨係即係齋你係對付啲轟炸機啊！但係一護航戰鬥機出現咗，變成咗大混戰啊！而且會令到德國空軍戰鬥機隊的損失越嚟越大，而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其實是跟呢個德國空軍和英美空軍嗰個制度有好大的關係，因為德國空軍佢係冇輪換制嘅，啲機師係冇輪換制嘅咯，佢啲機師係一路服役到你一係重傷一係死為止咁滯嘅。但係英美空軍可能人手比較多，佢係有一個輪換制嘅，佢係你你達即係你執行嘅任務去到某一個數目係可以退嘅，即係戰機我唔記得。是几多？但系轰炸机师系25次任务咯，佢就可以退翻去后方噶啦。呢幅图去做，不过都可以即系讲后屘去到其实44年最大问题就系德国空军嘅机师即系个 死伤 已经太多，即系亦都开始即系新嚟嗰啲保唔住，即系佢有啲系训练唔够，啲要即系好似同日本啲差个情形差唔多， 即系搵啲乌合之众上嚟。 佢唔系乌合之众，就系有时候有啲技术唔知咧。我记得有次唔知系要拦截盟军啲飞机咧，直情有啲机师唔记得带啲氧气罩，所以要飞得唔够，跟住俾啲轰炸机飞晒去柏林嗰边。 系真系， 所以你冇专业机师，你可能佢已经识揸飞。 雖然佢其實佢喺做本土防空戰役，佢已經有少少類似即係你癲戰嗰時嗰個優勢咧，就你被擊落咗，你都仲可以即係再作戰，即係反為盟軍機師好多係變咗戰俘啦。 係真係慘。 但係實質上佢人力，但係英美嘅人力係多到佢都依樣嘢都唔怕咯，佢都係會再用個工業優勢、人力物力嘅優勢嚟壓到你啦。係。咁呢架就係、是、即係其實上一集都出過另一幅圖，呢、這個就係 M262啦，即係第一。都唔，佢算唔算係第一款有得拗？因為英國同樣都有一款噴射戰鬥機嘅，但係實質上嗰噴射戰鬥機佢最大嘅問題，當年即係早期嘅噴射機最大嘅問題，佢嘅航程就好鬼短嘅。 係啊， 就其實大家就即係英國同埋德國嘅噴射戰鬥機其實係未試過互抽過啦，即係佢都係喺本土嗰度做防守嘅，即係守嗰啲 V 即係 V1 嘅巡航導彈啦。然後呢款機又就即係。頭先講嗰個其實米爾希同埋烏德其實佢都開頭就唔係呢款嘅，仲有一款叫 H178 嘅單引擎嘅，即係最早嘅噴射戰機，佢1939年已經開始試飛㗎啦。但係佢哋即係頭先講米爾希同埋烏德就比較保守，佢覺得呢款機太過前衛又太激進，所以佢覺得就冇俾太多分定啦。咁上一集臨尾都講咗一樣嘢，就係 高林啲衰嘢， 即係高林希特拉嗰時候落咗命令，話唔好再做即係太過前衛嘅研究，就 suspend 咗，去到42年先至覺得依樣嘢重要，開始先至加快翻嘅速度啦。 但是最最弊的四三年嗰陣時，希特拉見過呢架飛機嗰個原型機之後，佢話可以用呢個速度更快，可以用嚟做轟炸機啫，幫我哋報復。 如果 又係就再拖延咗個時間，去到四四年尾先至可以即係正式服役啦。但 係 實質上其實再早啲都個佢都扭轉唔到個戰局。實質上其實嗰陣時德國係欠咗兩款。原料是令到它的引擎成日是用幾下就要再更換過，實質上它的妥善率很低，即是出勤率其實很低。它當然它如果飛到上天的話，它是會令到盟軍的機師很恐慌，因為速度太快就很難截到。是其實盟軍的戰鬥機師可以將這款戰機打下來，通常都是得三種情況，一是它真的飛下引擎的故障它要減速，一是就是起飛到降落的時候 被特襲炸了。 是是咁我哋系咪差唔多夠鐘嘅？其實 其實阿近會仲有啲補充，係哥林啊，佢仲有啲衰嘢可以講。 仲有一樣嘢可以講講嘅，即係其實哥林自己係佢另外一個即係本位主義嘅嘢，就係佢覺得所有德國可以飛上天嘅嘢都係要佢管嘅，所以就冇即係德國係冇海軍航空隊啦。 係 即係結果係令到大西洋戰役入邊即係嗰個協調其實係即係差咁遠咧，依個其中係令到大西洋戰役其實佢輸嘅一原因。 即多得佢唔少啊，空軍真係。 咁同埋佢即係佢會覺得即係散兵唔係歸陸軍管，係佢管嘅啦。 係 即 係咁奇怪嘅。 老實講，散兵係一支精鋭部隊嘅，都 OK 嘅。同埋佢最初佢係管即係。普魯士地區嗰啲警察啫嘛， 係啊， 佢就將呢啲警隊部分分咗做一個種子，即係將一啲種子教官用嚟做基礎，就整咗個即係 秘密警察， 唔係秘密警察，係一個開頭叫機械，即係哥林機械化步兵旅，跟住慢慢越嚟越擴張，變咗個哥林裝甲師，嗰啲都係精鋭部隊嚟嘅。 上曬腦啊，攞埋自己命。 等先，去翻十八號圖先啦。 十八號圖唔該。 十八號圖其實係就係散兵。 你繼續講， 講啦，繼續講。係，圖會出㗎啦，繼續講。係啦， 啊，呢個就係德國散兵嚟。 系 就呢个整嘅部咧，咁十九号头就系嗰个装甲师嗰个 logo 啦。 系， 但最致命嘅嘢，佢就搞咗一个叫做空军野战师出嚟，咁啲二十号图啊，即系嗰啲就系一个好常规军嚟嘅。佢真系佢见到阿希姆莱搞咗个即系武装党为军，都好似做佢自己私人军队咁。佢自己亦几人有。 我记得散兵好似系 散兵嘅精锐部队，但最弊啲空军野战师嘅战斗力好鸡噶。 但 又系乌合之众嚟喎。 散兵好似喺打希腊之后，阿希尔德 系话唔准再， 唔准再嚟，因为死伤太多。 系啊，但后来佢都系变咗系防守部队嚟噶啦，即系变咗啲救火队咁嘅功用啦。但空军野战师大镬，佢整咗十几个师，但系十几个战斗力好差啊， 都系 差唔多俾嗰个即系国民特。擊隊嘅民兵係好少少嘅啫，但實質上係好浪費資源，同埋你一個國家有三支地面部隊，其實啲指揮係好亂龍嘅 啦，全部都係哥林搞到亂曬大龍， 自己搞死自己嘅。 所以哥林同希特拉兩條友，我哋開頭嗰時講嘅點樣影希特拉影響德陸軍，跟住哥林影響埋空軍， 呢啲即係物以類聚啦。兩個係咩人走埋一齊嚇，最後又一齊冚旗，就咁簡單。 呢兩條友都係做翻政治嘅算 係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咦，今集都講完空軍啦，咁下集我哋都仲會講下其他嘅。话题嘅 下集应该都即系讲党外军， 定系讲散兵咧？ 我下星期我唔嚟得咯。 哎呀，近下个星期可能嚟唔到，不过唔紧要，我哋话题继续有嘅。 下个礼拜我哋再读下睇会唔会讲咩？ 冇错，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拜拜。 拜拜。